难道这么多年过去，他真的就从来没认真地想过自己到底是做了些什么吗？ 雷红，你真让我失望。要得到公司，我有100种方法，但最不屑的就是拿我父母说事儿。 雷红冷看着他，并不相信他的说辞。 我来只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我父母当年出车祸时开的那辆车，是不是被你动过手脚？ 没有。 雷红的回答明显有迟疑。雷猛失笑。 为什么？为什么都这个时候了，证据都在这儿了，你还要狡辩？亏了爷爷护了你这么多年。 你说什么？ 证据是爷爷留下来的，调查日期大概在3-4年之前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交给警方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选择在离世之后才把文件交给我。 说这话的时候，雷猛的眼底明显地闪过了一丝痛苦。如果雷红不泄密雷氏的商业机密，不把公司的几个项目方案泄露给安家跟江家，肯定在萧炎告诉他自己父母的死跟雷红有关系时表示怀疑，也不会那么痛快地就把证据扔到警方面前。至少自己会去求证，会去质问雷红。他父母离开他十几年了，而这个叔叔虽然表现上不亲，但不管怎么说也朝夕相处了十几年。雷猛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他该恨谁又该怪谁。是老爷子私自压下来的证据，是雷红害死自己亲大哥的丧心病狂，还是这种连自己亲侄子都不放过的赶尽杀绝？他痛苦地走出警局，心里跟扎了根刺一般，向来狂狷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倦容。那不是身体的疲倦，是心被撕裂之后无处安放的泪。他脚步踉跄，迈下台阶的时候几乎站不稳。好不容易来到门口，背后响起了怒斥的尖叫。 雷蒙，你这个该死混蛋，你给我站住，我要杀了你。 郭琪扑出来的时候，雷蒙都来不及转身。他不知道为什么在这种地方还有人能如此猖狂，是到了绝境的孤注一掷，还是一种不管不顾的情绪释放？他可以喊叫打骂，那他呢？他是不是应该冲进刚刚那间审讯室里把雷红杀了才能解气？他由着怒骂声靠近，想着等他扑倒自己再厮打，那样的话他真就可以告他一个故意伤害罪。只是没有，想象中的重量没有从背后扑过来。他的眼前闪过了一道阴影，很快那道阴影扑向了他的身后。 滚，你敢碰他试试？ 秦锦城冰而低沉的声音在雷猛的耳边响起，像是一道救赎的光，瞬间让他回过神。秦锦城犹如天降神奇，一双手狠狠地揪住郭琪扑向雷猛的身影，稍稍用力往后一推，失心疯的女人便被他推得往后踉跄了好几步才站稳。跟过来的办案人员瞧见这副局面，赶紧上前稳稳地扣住了郭琪。秦锦城怒意未消，声音冷冻成冰。 好大的胆子，在这种地方你也敢出手伤人，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做过的事吗？ 郭琪愤恨地盯着秦锦城，嘴唇张了张，一时尽是说不出话来。秦锦城转身拉着雷猛离开。从男人出现在眼前开始， 雷猛的目光就没从他身上撤开过。一直到俩人坐进车里，秦锦城才回过神，捂住了他的眼睛。 看够了没有？ 这么帅的男人怎么看得够啊？快别闹，松开我眼睛，让我再看看。 雷猛伸手去拉秦锦城的手，声音听不出异样。秦锦城这才松了一口气，松开手注视着雷猛。雷猛眼底的阴郁并未完全消失，嘴角的笑容失去往日的魅惑，带着丝丝苦涩。 你怎么来了？公司的事儿都处理好了？ 公司的事不紧，我想你了。 一句我想你便像是扔入激流中的玄木，就雷猛于水深激流之中，让那股扑面而来的窒息感得到片刻的喘息。雷猛再也说不出话来，只能张开双臂紧紧地抱住面前的男人，越收越紧的胳膊无声地告诉这个男人他对他的依恋。在认识秦锦城之前，雷猛绝对不是个爱对外表露情绪的人，他可以十几年如一日地扮演着别人要他扮演的角色，他可以在白天与黑夜里用两张不同的脸面对世人，即使是在萧炎面前，他也没有完完全全地露出过自己的真性情。唯有秦锦城可以，这个男人似有一种魔力，让雷少爷自觉不自觉地就在他面前现了原形。雷猛的声音哽咽， 秦锦城，我好想你。 傻瓜，都过去了，所有一切的不美好都过去了，以后你还有我，我会永远陪着你，相信我啊，别哭了。 滚，他们哭了。 雷猛笑嗔他一句，一把推开怀里的男人。秦锦城也不恼，陪着他直乐，伸手朝前敲了敲，示意前面的人开车。挡板打开，露出萧炎那张瓦数锃亮的灯泡脸。 那什么，你们不再抱会儿？要觉得光抱不够，要做点别的也成，这车隔音效果还成。 滚！ 滚！ 差不多是同时出口的声音，直接把萧炎给骂乐了。 靠，你们还行不行啊？这种事也有默契，老大也就算了，萧猛，你敢辱骂师傅，当真是…… 雷猛的那点阴郁彻底被萧炎的火宝气势给逗没了，眼睛微眯着便打断他的话。 当真是什么？ 师门不幸呗，还能有什么？ 秦锦城弯了他一眼说道。 让你准备的资料都准备齐了？ 齐了，要交出去吗？ 萧炎听到秦锦城的问题，立马收了笑意，一脸严肃地回答。秦锦城说， 给萧猛，让他自己决定。 雷猛神色疑惑地扫了这二人一眼。 是什么？ 秦锦城示意他打开那些资料。 是郭琦的涉嫌转移雷家资金，以空头项目虚化投资的证据。另外还有你叔叔现在公司的资金状况。 雷猛的手一抖，几乎要拿不稳萧炎递过来的文件。 你什么时候让人查的？我为什么一点都不知道？ 我没有查，是萧炎查到的。 雷猛一脸震惊地看向萧炎。 师父， 别这么看着我，他这些事情做得很不高明，稍微有点财务常识的人都能发现端倪，你只是不愿往这方面想。而且我本来也没想查，不是之前你们俩出事，我去了一趟你公司。 是邹瑜对吗？ 雷猛立马想到了问题的关键。以邹瑜的机敏，恐怕早在雷红判出公司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。之所以一直没提出来，恐怕是因为猜测不透雷猛的态度。那两个人毕竟是自己的叔婶， 如果仅仅只是债务上的纠纷，雷蒙不一定狠得下心送他们进监狱。而现在把这件事情爆出来，肯定是因为他知道了雷红涉嫌杀自己大哥的事儿。雷蒙长长的叹了一口气。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太软弱，或者太自以为是了？明明公司都快撑不下去了，还要装老好人保全他们。 不是，我知道你不是。你只是…… 秦锦城伸手附到雷蒙的手背上，用力地捏了捏，眼底一闪而过的疼惜。 只是什么？ 雷蒙发誓，如果秦锦城敢说出那句话，他一定要把他绑在床上，往死里…… 只是太顾念亲情。小猛啊，你远没有你看起来的那么冷漠。 他知道的，雷蒙就是一个外刚内柔的小可爱，表面上凶巴巴的，其实一颗心软到不行。从他会为自己做饭，在床上的时候会妥协，会没下限地由着他无法无天，就知道雷蒙太在意亲情，太在意别人给他的温暖。